创造声音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9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摇沙沙作响的树叶是音乐，花展开芬芳的花蕊是音乐，阳光下飞起飞落的鸽子是音乐，暮色里回荡着的晚岛钟声是音乐，百泉宫里的茜茜公主是音乐，画廊里的克里穆特是音乐，喷泉是飞溅的音乐，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维也纳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都，满城都在飘荡着音乐。维也纳森林是绿色的音乐，多瑙河是蓝色的音乐。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位于奥地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北麓维也纳盆地之中，三面环山，多瑙河穿城而过，四周围绕着著名的维也纳森林。维也纳的名字始终是和音乐联系在一起的，许多音乐大师都在维也纳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维也纳养育了维也纳新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像勋伯格、威伯恩和贝尔格，而出生在维也纳的古典音乐家有舒伯特、老约翰施特劳斯、小约翰施特劳斯、兰纳、克瑞内克等。 无数的音乐家曾在维也纳学习生活和投身音乐创作，其中包括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杰出代表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在维也纳，一切的生活都可以融在音乐中，绿草如茵是音乐，月光如水是音乐，叮叮当当的老式有轨电车是音乐，露天咖啡馆是音乐。我想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蓝色多瑙河》。这首曲子的创作年代是1866年，它的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长河，它流经9个国家。当它缓缓穿过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画面是优雅而又迷人的，各式古典的建筑、美丽的绿色森林和到处飘荡着的音乐。 是一座用音乐装饰起来的城市，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大音乐家们的铜像或者大理石像。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留下足迹的音乐大师们，维也纳的许多街道、公园、礼堂、剧院还有会议大厅也都用音乐家的名字来命名，就连王宫花园的草坪上也用鲜花做成了一个巨大的音乐符号作为装饰。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海顿的《月亮的世界》序曲。海顿被称为交响乐之父，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他也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1732年，海顿出生在奥地利南方靠近匈牙利边境的风景秀丽的罗劳村。6岁的时候，海顿就离开了父母，他在多瑙河畔的海登堡教会合唱团里唱弥撒，还有常用的乐器。而2年以后，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的乐长罗伊特去海恩堡物色歌童，海顿被选进了唱诗班，这样一待就是9年。16岁这一年，海顿因变声被解雇，开始了他一贫如洗的辛酸生活。海顿非常热爱音乐，即使生活很艰辛，但他到晚年回忆起那时候的生活时说，每当我坐在那家破旧的被虫咬坏的琴面前时，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在这里，他勤奋自学，练习各种乐器，后来又认识当地非常有名的老师。有一次，海顿受到邀请，参加了一位伯爵在他的府邸举办的四重奏音乐会，担当其中的一位小提琴手。那时候他23岁。第二年，海顿的第一部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问世了。在海顿28岁的时候，1761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海顿去艾森施塔特担任了宫廷副乐长，不久后担任乐长。从那时候起，一直到乐队解散，海顿在艾斯泰尔哈吉宫廷度过了一生中最可贵的30年。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皇宫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宫苑，坐落在首都维也纳的市中心。自从1275年到1913年，经过了多次的修建重建， 最终才演化成了现在这个由18个亿、19个庭院和2500个房间构成的迷宫。霍夫堡皇宫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皇帝的东宫，而我们熟知的美泉宫呢是夏宫。在今天，霍夫堡皇宫是奥地利的总统府邸所在地。听着海顿为大提琴和管弦乐团所创作的 D 大调第二号协奏曲，我们来参观一下皇宫。皇宫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279年，每一代皇帝几乎都对自己的宫殿做了改建或者扩建，因此霍夫堡皇宫是欧洲各种建筑风格的见证人。无论是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克式，还是上世纪末仿古典式风格，霍夫堡皇宫都把它们汇集在了一起。大约在1770年，作为身穿制服并且拥有官衔的宫廷乐长，海顿跟着这个家族住过三个地方，一个是大约离维也纳50公里的艾森施塔特，还有一个就是维也纳的东宫。在这期间，1781年，海顿和莫扎特成为好朋友。海顿是莫扎特的老师，而莫扎特亲切地叫他海顿爸爸。从那时候起呢，其实莫扎特的音乐也对海顿的作品有了很深的影响。这是一首小步舞曲，选自海顿的《惊愕交响曲》3乐章。海顿生性幽默，他的这首《惊愕交响曲》就是海顿的一个音乐恶作剧。尽管如此，但是3乐章小步舞曲却是依然这样的优雅迷人。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脑海中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画面？18世纪维也纳宫廷的景象。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海顿的音乐舞步来看看霍夫堡皇宫。哈布斯堡家族从13世纪后半期开始到1918年，在这座王宫里居住了大约600年。王宫经过了不断的改建和扩建，规模做得极其宏大。从现在已经有数家博物馆进入的阿尔贝蒂纳旧宫殿和新王宫开始，到西班牙马术学校，全部都属于王宫。18栋房屋中包括有19套院落、花园、2500多个房间，结构也极其复杂。在2004年4月，人们为以爱称 CC 而深受到大家喜爱的伊丽莎白皇后新建了 CC 博物馆，是一处便于参观的展示室和参观地点，包括名为银器收藏室的餐具展示室在内。 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充满波折一生，被数次搬上荧幕和音乐剧的舞台。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在 CC 博物馆中放映，博物馆中还展示了有 CC 在现实中穿的礼服、服装、小饰品，与专用夜行卧铺车的食物大小一样的复制品，以及被暗杀时刺入他胸中的凶器。隔壁皇帝的房间是伊丽莎白的丈夫在位68年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办公室和卧室，简朴的铁质床反映出他喜好简朴生活的性格。这段音乐是海顿的《皇帝四重奏》，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一首第二乐章。当时在1796年，奥地利和法国开战，这个事件激发了海顿要写作一首国歌的豪情。不久之后，海顿的朋友斯堪顿把海顿的想法告诉了当时奥地利的首相沙劳，而沙劳让诗人豪斯卡写了《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的歌词，海顿就根据这个歌词以一首克罗地亚的民歌为基础，在1791年1月谱写成了四部庄严的合唱曲，也被称之为皇帝赞歌。后来在1797年2月12号，当时在奥地利国王弗兰茨生日当天，这首皇帝赞歌在萨尔斯堡宫、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各地的大剧院同时演唱。而海顿对于这段旋律也非常的钟爱，1799年，他受约瑟夫·埃尔多迪伯爵的私人委托，创作了3首弦乐四重奏，他又把这一段的曲调用在了其中的第三首 C 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的主题，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部分。现代的融合谱写出了新的旋律，就像现代的维也纳。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今天我们用音乐来看风景，感受到的是维也纳的优雅与迷人，古典与现代。广告过后将为你带来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另外两位作曲家莫扎特与贝多芬，他们的音乐带你继续游览维也纳。一会儿见。 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每周六日早6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刘慧主持。 21世纪的今天，一切都在飞速发展，还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古典也流行，2019年依然在这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月依然在这里，

剧集《大唐女法医》在内容上涵盖了最受90后、00后喜欢的爱情探案等元素。该剧在整体设计上营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初唐盛世，同时另辟蹊径，展现唯美探案。在本次媒体探班活动中，周杰琼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拍戏，本身压力比较大，为了更好的入戏，进组之前就和男主角李成斌在剧中以人物相称，相处十分愉快。同时制片人、导演以及其他演员也会鼓励并帮助他。李成斌也说道，虽然天气很冷，但剧组特别温暖，还收到了保温杯和自发热秋衣。当天，《大唐女法医》曝光了一款重量级海报，剧中周杰琼饰演的女法医冉妍因狡黠聪明的性格被戏称为冉狐狸。海报为了突出该人设特质，将狐狸蝶化的二次曝光与角色面部完美重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9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美泉宫是坐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南部的巴洛克艺术建筑，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宫，它也是欧洲最为壮观的宫殿之一。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来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夏庞迪埃《感恩赞》的前奏曲。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首作品与美泉宫的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再合适也不过了。而其实每当我们看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实况转播的时候，音乐会正式开始前会出现欧洲电视网的片头，那就是这段具有着宫廷皇室风范、辉煌而典雅的作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维也纳人常对游客说的一句话是，不看斯蒂芬教堂和申布鲁宫，不能说到过维也纳。而这申布鲁宫就是我们平常提到的美泉宫。美泉宫的名字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蒂亚斯，传说1612年他狩猎到了这里，饮用了这里的泉水，非常的清爽干裂，于是命名这个泉水为美泉，所以这个地方得名为美泉宫。而在1743年，奥地利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下令在这里营造气势磅礴的美泉宫和巴洛克式的花园。玛利亚·特蕾西亚生有16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女儿玛利亚·安托瓦内特在15岁嫁入法国宫廷之前一直在这里长大。而我们知道的音乐家莫扎特在他6岁的时候第一次宫廷演出也是在这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40交响曲，这当然是在莫扎特成熟时期以后的作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部作品中依然有巴洛克的音乐风格。而美泉宫主要的建筑风格就是巴洛克，外形自由，追求动态，而且有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说到强烈的色彩，美泉宫的外观是女皇玛利亚·特蕾西亚喜爱的黄色，这种颜色配上维也纳的蓝天白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莫扎特在1756年1月21号出生于萨尔斯堡，自他年幼的时候便随父亲赴欧洲各地进行演奏旅行。在莫扎特6岁的时候，在美泉宫的静听为玛利亚特雷西亚做演奏，而在演出结束后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小小的莫扎特竟然向玛利亚特雷西亚的女儿7岁的公主玛丽安托瓦尔特求婚。这段轶事非常有趣，很有名，从此以后莫扎特神童之名也是传遍了欧洲。后来莫扎特长大了，他不甘忍受卑微的奴仆乐师的地位，在他25岁的时候依然向萨尔斯堡大主教提出了辞职。这一年他定居在维也纳，这是在1781年，而在第二年他就在斯特芬大教堂与康斯坦斯·韦伯举行了婚礼。莫扎特在维也纳市区的住处不断的变换，在维也纳现存的莫扎特唯一的住处只有维也纳莫扎特故居，而莫扎特的代表作之一《费加罗的婚礼》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而来此拜访喜欢莫扎特的音乐的人络绎不绝。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选自《费加罗婚礼》当中的选曲，你可知道什么是爱情？ Thank you. 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代表性的音乐家。贝多芬出生于德国波恩，在1792年把他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维也纳，在贵族的庇护下进行了钢琴演奏与作曲。据说在维也纳，贝多芬曾搬家达到了70余次，原因呢，大多是因为噪声导致的与邻居或者房东不和。1802年4月，贝多芬移居到一个名叫海利根施塔特的小村子里，厨房的窗户正好对着青翠茂郁的维也纳森林。当时的贝多芬非常悲痛，他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书》，表达了他对人世和命运的悲愤与不平。但是这些他都挺过了，挺过苦难之后，他又继续了他的音乐。在海利根施塔特保留有贝多芬小道，贝多芬在这条小道上构思了他的交响曲《田园》。从中世纪开始，维也纳便是欧洲的音乐中心。1600年左右，发源意大利的歌剧迅速传到了维也纳，受到了狂热的追捧。18世纪以后，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及大贵族的庇护，许多音乐家活跃在维也纳，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首，还有舒伯特、布鲁克纳、勃拉姆斯、施特劳斯家族等等。